食咗呢一啲咁樣嘅 berries 咧，而係有呢個甲型肝炎嘅感染咧，就係懷疑根本咧就係喺出口之前喺中國咧已經係因為受到一啲嘅食水嘅污染咧，而係有呢個甲型肝炎嘅呢個菌啦，咁然後就再輾轉運到入嚟咧，於是就引起澳洲有一個咁樣嘅恐慌。而最重要嘅咧就係其實而家都未係知道曬總嘅人數，因為好多人知道咗之後咧就紛紛去檢驗啊，咁而家有啲人根本都未有檢驗結果嘅，咁所以咧就係引起澳洲好大嘅即係一個嘅即係社會上嘅一個嘅反應啦。咁所以咧都要再鬧一鬧爆石，因為小朋友係絕對唔適宜嘅，應該係成包人，大人都唔適宜。但係你死你就你屎啊！你唔應該撞到啲細路，呢個就唔食。應該成包即刻劈曬佢噶啦，唔應該再食。 但係咧，我知衰噶啦，我知衰噶啦。 我覺得今次好威咯，作為一個中國香港人咧，今次我哋喂，今次中國有一次揚威海外喎，大佬上曬新聞喎，捉住嗰個咁嘅外經貿部部長喺電視機度係咁喺度捉住佢，大佬係咁問佢，喂，大佬如果唔能夠保障到呢個中國嘅入口食品安全，咁點解澳洲仲會入口中國食品呢？咁樣問到佢口咬喎。唔係，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佢哋冇睇個國情啊，因為大佬八國聯軍嘅時候唔通唔使報咩？係咪先？你當年打到我哋咁慘，而家俾翻啲屎水 berry 你食。 當年打咁慘冇澳洲嘅，你有冇搞錯啊？你 唔係啊？英國有份啊嘛？ 有搞錯係有英國佬冇澳洲佬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其实呢喺澳洲呢有只有 5% 品呢嘅蔬菜或者水果类嘅食品呢係经过呢个嘅海关嘅检测㗎咋。有 95% 即係外来入嚟澳洲嘅食品呢係冇经呢啲咁嘅检测㗎。所以呢其实係澳洲人呢係因为呢件事呢就发现呢喂唔得掂喎、啊、即係有 95% 嘅外来嘅食品呢我哋係唔知道究竟食緊啲咩落肚。 其实呢澳洲都有一个嘅所谓即系食品嘅安全啊或者检测嘅制度，但系咧实际上咧系好唔清晰嘅，好多嘢，譬如话中国嗰啲鱼咧，如果佢系我啱啱报纸里面都有讲到啦，中国同埋南韩嗰啲个劏网嗰啲鱼咧，佢哋即系捞咗啲鱼之后咧，跟住就喺纽西兰嗰度包装咗之后咧，跟住再运嚟澳洲包装咧，就可以变成系一个澳洲制造。嗱，我谂我哋大家喺澳洲生活咧，都会比较系即系信任澳洲嘅产品，尤其是渔业嘅产品啦。因为我通常我都系买澳洲嘅，咁但系而家发觉根本呢一啲咁样嘅产品标志咧，都系唔可靠。咁仲有就系、是、好似头先阿爆石咁讲，根本95%亦都冇检测嘅添。咁所以我谂我哋都系喺一个好大嘅危机。 即系乐观啲咁讲，其实都死咗咁耐啦，要即系 我都未死啊。 即系要舐嘢啦，同埋即系揽住嚟食，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呢个问题唔会系澳洲嘅问题，因为我觉得呢个问题应该会系全世界，基本上全世界嘅问题，因为好似头先咁讲，你啲食物运嚟运去嘅时候咧，你已经唔知道嗰个真正嘅源头系咩，你要去追溯嘅时候咧，已经出晒事，到即系要回收嘅时候，哦，好似台湾嗰个地沟油咁咯，哦，嗰啲凤梨酥已经卖晒啦，咁咯。 哦，事实上系噶，而家我哋话 globalization 咧，就即系全球化咧，其实一个全球化。之后嗰个运输业系咁繁盛嘅话咧，其实我谂冇一件世界上好多嘅嘢都好难话系真系从一个源头嚟嘅。咁仲有就系、是、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喺两三年前，日本亦都系好多人食咗中国嘅饺子而死添啊，亦都系受到即系严重嘅污染啦。咁所以随住全球化呢一件事，又再加上中国嘅产品始终系最平。喺在商言商嘅情形之下咧，我諗我哋好難話係唔食咯。就算你買嘅嘢，佢話明係來自非中國嘅，你都唔好信咯。 哦，原來加多咗樣新嘢，原來咧有一樣嘢叫做咧喺中國度 process 嘅，嗰啲產品唔需要喺中國嘅，即係嗰啲食物唔需要喺中國嚟嘅，可以喺智利嚟嘅，冇問題嘅。但係咧，只要喺中國加工過嚟澳洲嘅時候咧，咁你就其實已經嚟食緊啲中國process 過嘅嘢咁樣噶啦。 仲有一個問題，頭先阿伯石你講95%嘅嘢都未經檢測嘅，咁根本上。我哋能够控制同埋能够知道嘅好少咯。就算真系话系澳洲，都有可能唔系澳洲。好，就算你系佢上面系标示住系边个国家嘅，但系有95%都系无从稽考嘅咧。咁我谂我哋几难话保证有呢个食物安全咯。

个建议咧，就话喂，不如咁啦，你写明唔系中国做噶啦，即系啊，即系佢话你要写明系唔系喺中国做嘅，咁你即系要容许人哋咁样做，咁我哋买得安心啲咁样咯。咁我觉得呢个都可以考虑，我宁愿俾贵啲嘅阵。如果你同我讲话，所有依包嘢食里面所有嘅嘢都冇一样同中国有关系嘅，咁我会俾多20%咯。俾多两成 咯。譬如啦，我话俾大家听，即系譬如我哋嗰啲包装，我啲 Product Australia 咧就有个咧三角形呢、这个绿色嘅标志喺袋鼠喺上面嘅，叫做 Product Australia 嘅。OK， 咁如果好似头先阿 Sam 讲咧话，佢话呢个 product 咧系 not from China 嘅、嗯，譬如有个中国旗，跟住咧有个打大交叉嘅，咁可能会卖得好啲。 我一禁止个标志，有中国个地图喺入边咁样。 哇，咁唔得，咁排华喎，会唔会啊？ 唔会排华 啦。全世界喺个起码喺个意识形态度已经系啦。 我觉得呢啲杀人填命、欠债还钱好应该嘅。不过问题系八国联军条数找到几时咧？总有日完嘅，大佬咁样落去唔得啊，大佬。 都话唔关澳洲事咯。 都话负债指环咯，咁你跟一个女王啊，系咪先？而家入埋你数啦。 人始终有个贪念啊，即系当人即系我睇翻啲报纸嗰啲报道咧，问翻啲嗰啲师奶啊，问佢哋，咦，究竟你睇呢件事点样睇啊？佢话：喂，吓、啊、澳洲咁多地，咁多农地，种咁多 raspberry， 咁多 blueberries， 点解要要去喺中国度入中国呢啲咁嘅地方度入呢啲咁嘅 mixed berries 咧？吓、啊，点解唔可以吓、啊、用翻澳洲嘅梅咧 ？OK， 澳洲人用翻澳洲自己嘢咧 ？OK， 嗱咁。坦白咁讲，贵啊嘛，大佬，贵你又唔肯买 ，OK？ 咁点解入中国啊平啊嘛？咁你可以半价啊嘛？咁你咪先会买咯，系咪？所以系好正常嘅事。 A B C 访问过个农夫，佢话点解澳洲啲 berries 冇中国啲咁好买啊？佢话冇办法，我喺度请个人摘 berries 要俾14蚊个钟，喺中国2蚊一日，咁你好难 compete 嘅咁样。 其实上系啊，你谂都谂到啦。如果我哋喺澳洲做一只真系所谓以前嗰个咩 butcher 嗰啲任何嗰啲 UGG 系一种啊，另外一个好著名嗰种皮靴咧，Charles 王子嚟嘅时候都要买嗰种皮靴，诸如此类咧。澳洲基本上而家已经冇咗自己本土嘅工厂或者本土嘅制造业，就系、是、因为。你哋系做緊工啊，我曾经开个铺头，根本作为一个即系雇主咧，你要请一个工人咧，嗰啲背后嗰啲即系多元牛毛嘅税同埋嗰啲人工咧，系你冇可能同中国嚟到即系竞争，你可以自己同澳洲嘅其他嘅行业竞争，但系你如果要从中国竞争，你系冇可能。咁所以咁嘅情形之下咧，即係我覺得被訪問嗰啲婦女都係好婦女咯，即係喺屋企嗰隻。佢唔知道澳洲雖然真係即係地廣，但因為人稀，而因為各種各項嘅一啲嘅税項或者係所有嘅 expenses 咧，係導致澳洲嘅嘢根本係無從競爭。如果你要同中国竞争嘅话，我讲吓。 哦、啊，呢啲唔系无知富裕嘅想法，呢啲系好多人都咁样谂啊。我同啲朋友讲亲话，喂，即系其实而家澳洲咁落去一定扑街个经济，啲嘢咁贵，大佬，你睇下三大车厂执晒啦，系咪先？咁落去唔掂噶。佢哋会话，喂，咁我哋嘅生活水准高啊嘛，我哋嘅 living cost 系高啊嘛，同埋我哋 we are not competing on cheap labor 咁样讲。咁我心谂，喂，呢、这个唔系重点啊，你睇下好似希腊咁样，系咪先？咪搞到咁样大学咯？你一定要点样讲？你啲人工贵得咁紧要嘅时候，根本就冇可能可以搬到嗰度生产任何嘢。而家好少少嘅澳币落翻嚟啲啦，啲澳币对八算嘅时候，一对八对翻港纸一对八嘅时候，点顶啫？所以你 Toyota 啊，你通用汽车啊，都喺澳洲执咗。 哦，事实上系嘅，好似你讲希腊咁咯，即系啱啱而家嘅报纸，即系最新资料就系澳洲嗰啲嘅 social security 啊，即系社会福利嘅开支系每秒钟5000蚊，系每一日1亿几，咁于是喺咁嘅情形之下，你如果大家又话要唔 cut 啦，一 cut 咧，你知政府一话 cut 呢样 cut 嗰样，就俾人又反吐啊，又抗议啊，喂，但系事实上咧，嗱，我就老啊，我都就嚟可以退休，各位哥哥仔，你哋系要还呢场债，我不嬲都话系应该要 cut 好多嘅 expenses 嘅个政府，但系个个都唔肯嘅话咧，迟早希腊都系我哋嗰、那个即系模式嘅啫。於是即係個個都唔肯 cut， 但係事實上你個生產力又唔係真係咁高嘅話咧，你又同人哋競爭唔到嘅話咧，我覺得 我是为你们而担心的。 我都好担心啊！我澳洲系会扑街，扑街型噶啦，其实已经 系啊，其实而家已经系啦。咁你话 嗱，翻啲崩之后仲有啲咩啫？我真系好担心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大刀阔斧 cut 福利啊，大佬。 真系要 cut 噶，唔系呃你啊！真系，喂，大家又唔肯 cut， 咁嗰啲攞紧福利嘅人仲恶过乜？ 唔系上次啊，爆石就批评我话嗰只私怨啊，唔系糖水都批评我话嗰只私人恩怨啦。喂，其实除咗我自己买嗰份保险之外咧，咁因为政府强制要买啦，唔买就要交多啲税啦。咁我买咗保险之后，我仲要再交 Medicaid levy 噶嘛，即系另一即一定要交个税项啦，就俾个公营嘅医疗体系啦。我一年都交千几蚊，但系我三年都睇唔到一次医生咯。咁但系我唔系，但系呢个唔系重点。但系譬如我交咗啲税去咗边咧，就系、是、上次我睇身嘅时候就见到啲 uncle 啊，佢冇嘢做啊，咪搵个医生出去打牙教咯，一个礼拜两三次咁样，就睇到护士都识晒佢，熟得好紧要啊。咁佢唔使钱啊嘛，系嘛？咁好，咁咪咁样咯。但系你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咁其实系咪我哋呢啲年轻或者我哋新移民啦？咁我哋为个社会贡献交咁多税啦，其实系咪即系帮上？ 唔系，我明佢嘅意思啊。所以其实咧，我系非常支持而家个政府咧，就算睇医生咧，都系要俾一啲嘅7蚊系嘛？曾经提议过，即系我知道好多人系反对，但事实上咧，阿 Sam 讲得好啱，根本好多人系唔需要去睇医生咧，但系因为佢真系得闲过头，或者睇医生因为唔使钱。我其实讲过好多次咧，凡系唔使钱嘅嘢，一定系浪费。当然我都要明白有好多可能女譬如一个家庭主妇佢有三个仔女，如果真系啲小朋友病，每个都要俾几蚊，其实真系几辛苦。我唔系做政府嘅人，我唔知点谂。但事实上唔使钱咧系一定会出事嘅。咁同埋我真系好觉得你哋呢一代要咁样还债系唔公道。咁所以咧，我反而觉得你哋应该系支持啊。如果系真系睇医生。嘅俾一部分嘅錢下，或者譬如我就算講，就算俾三蚊都係好嘅。總之唔係完全免費咧，我相信就會 cut 減好多係冇需要真係睇醫生嘅人咯。我唔知道點樣去平衡呢一個嘅事件，但事實上咧，澳洲嘅福利咧必然喺你呢一代咧係一路 cut， 而且你哋係要負擔上一兩代嘅好多嘅債咧，係真係應該要好好咁樣去而家要去即係勒緊褲頭。由我哋呢一個時候開始係啱。好，咁不如我哋講翻呢個食品安全嘅問題啦。我自己咧就咁样睇嘅，其实咧食品安全咧，如果世界人口系咁样不断嘅增长咧，其实我哋冇可能系要求食品系一个好安全、好洁净又好廉宜又食得饱71亿嘅人口。咁所以其实我当然系知道中国有好多嘅问题，中国都有好大嘅污染，但系不能不客观地睇咧，如果唔系用一啲咁平嘅食品。又或者唔系用基因改造嘅话咧，我唔相信我哋呢一个世界嘅资源可以，唔好话喂饱啊，即系其实而家世界上好多人都系未食得饱嘅，即系甚至系一半嘅人咧系饱有都唔一定可能。咁所以咧，我成日都系觉得系一种好矛盾同埋挣扎。我知道中国食品系非常之唔安全，同埋非常之污染，我亦都系心痛污绝。但系事实上咧，我哋真系要谂一啲办法，系点样可以系廉宜咁样制造到食物，而又令到。越嚟越多嘅人係可以得到温飽，仲有另一個我係想特別提出嘅就係點樣可以阻止浪費呢？嗱，我明你個，譬如我唔喺中國買，咁我去澳洲買啦，或者去其他嘅國家買啦，個成本會貴好多。OK， 咁有更多人係幫唔起啦，啊，即係有國家越落係幫唔起啦。咁於是喺咁嘅情形，更多人嘅人會餓死喎。即係我哋澳洲人可能可以係俾多20% 或者買貴少少都我哋願意，因為唔願意食毒嘅。但係一啲落後嘅國家，一啲發展中嘅國家，佢哋啲人係。你話俾佢聽，嗰罐奶粉有毒，佢哋都要開嘅，因為佢哋係阿科唔起，佢食毒奶粉可能就三年之後死。 但係呢個係兩個唔同嘅問題嚟喎。你即係起碼你要俾人有個選擇啊嘛，係咪先？你譬如一啲大部分而家中招次次瀨嘢瀨得大大鑊嘅，都係一啲已經發展嘅地區，即係咁你要俾人選擇就話，我寧願俾貴啲，我選擇唔買大陸嘅食品。咁你話一啲窮困啲嘅國家，咁佢冇得選擇嘅。喂，咁你焗住要食啦，係咪先？第一個問題係睇啲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食嗰啲毒食品咯，即係其實全個世界都低估咗中國人嘅創造力啦，係咪先？點樣可以將同埋對嗰個化學嘅知識啦？

針對中東人，右派上台不嬲，即係傳統上啦，自由黨右派都係比較抗拒移民啲嘅，相對於左派，即係相比喺工黨嘅話。咁我可以，我都覺得係今日已經發生緊，因為佢自己政府 Treasury 嗰個unemployment rate 嘅forecast 都話去到 7.5% 啦，今年一6啦，咁你起碼點樣仲會上多個零，即係 1.5% 咁上下，即係總之失業率一定會向上再飆升啦。咁樣情況之下，一定會收緊移民政策，依個根本係梗局嚟。咁我加上，我覺得主要唔會係排華嘅，第一排就排中東啦，咁第其次就排華咯，因為啲中國人即係國內嚟嗰啲，尤其是國內嚟嗰啲，即係唔知點解係特別乞人憎，即係又炒鬼曬啲地啊，又依樣嗰樣。但我覺得呢個都係其次啫，最主要都中東嗰邊。 我又唔係好同意話右派政府係抗拒移民，佢哋只不過係一路以嚟都係把口抗拒移民，又狂收移民。如果你睇翻過去嗰20年咧，移民政策最寬鬆嘅時候就係何華德嘅時期，但係佢把口係一路咁樣鬧啲移民。但系下边咧又系一路咁样放松，一路咁样收好多嘅。咁其实呢个系一个两难啦，因为某一类型嘅移民固然会影响到失业率啦，但系移民整体嚟讲系对个经济系有极大嘅好处。咁你喺而家呢个澳洲喺呢个经济下滑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我觉得个倾向都系会收紧嘅，但系。尤其是呢兩樣嘢，基本上係可以話係兩黨共識嘅。喺Tony Abbott 同埋 Julia Gillard 其實都冇討論過。其實兩個黨都係諗住會收緊，但係難咯，我覺得，因為你一定會令個經濟更加差。如果你收少啲移民，咁如果你講意識形態方面咧，我都覺得係即係都係排中東啦。你話排華比較困難嘅，其實而家一來已經太多啦。你啱啱阿貓姐先貼咗個貼出嚟話如果啲 Herschel 係52% 嘅人係即係超過一半嘅人話 claim 佢 heritage Chinese 嘛。咁一來你咁多你好難排啦。二來你個地緣政治就好難話對中國人排斥中國人囉，即係喺個地緣政治上會發生問題囉。 我補充少少，其實剛才唐水講得好啱啊。其實仲有一點就係話，始終中國人係比較有錢啲嘅，相對喺中東嗰啲，中東係相對 係啦。其實你而家講翻嗰啲 stereotype 嘅中國人係點樣？譬如譬如你後生嗰啲 stereotype 嘅中國人係點樣？就係俾阿爸阿媽谷佢讀書讀得好叻啊，跟住要谷佢入去做醫生啊。 唔係呢批 IBC， 呢批已經唔算，呢批唔係我哋講緊批中國人。我哋而家講緊嗰批中國人咧，係30歲未到啊，揸架 Benz AMG 啊，拖住條女啊，拎住一抽 LV Gucci 啊，然後去買樓嗰啲嗰堆。咁同埋可以頭先阿唐水講咗話，其實長期以嚟澳洲都處於兩難啦。一方面就係個人口老化得好緊要啦，咁你需要失業去補充啦。即係頭先我都提過就話。喂，我啊一年除咗交政府強制要買嗰份，即係要我哋要求我哋買嗰份私人保險之外，我仲要交多千幾蚊税，係要俾個公營醫療體系噶嘛。咁我3年我都睇咗一次醫生。咁我去睇嗰次醫生講，佢見到啲咩咧？就見到啲阿公阿婆啊，啲阿婆就走去揾個醫生打下交咯。咁呢個都唔係問題，呢個其實即係唔好講嗰個制度係咪有問題先。那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係我哋依一新嘅年輕嘅依一脱人。其实是津贴紧上一代年纪大的人咯，咁你睇到如果再冇新移民去补充嘅人口嘅话咧，其实就澳洲嘅经济好难再持续发展下去。但另一方面就话，会好直接反映当个失业率一升嘅时候咧，第一件事啲人一定嘈，即系话 cut 移民，第一件事一定咁样。咁、那个趋势其实我觉得个出路咧，一定系会将个新移民政策收紧，收紧嘅定义唔系话收少咗移民，而系将个移民嘅门槛会不断提高咯，对你。对英文嘅要求会提高啦，对你如果你系投资移民，对你移民嘅钱要提高啦。如果你技术移民，对你技术嘅要求，甚至乎要你搵到工作先可以移民啦，即系诸如此类咁嘅要求会提高咯。 我想问一下你哋咧，唔知道你哋有冇喺香港嗰啲朋友咧，都系有人话喺香港咧会有第二，唔知系咪叫第二波啦，即系有新嘅一波咧嘅移民潮，因为香港而家实在太不成样啦。咁你哋有冇咁样嘅感受咧，或者自己亲戚朋友啊，有冇即系？是急需想有即係帶啲細路走啊咁樣嘅情形出現呢？ 有，我舅父 有啲朋友唔係太多，但係有囉， 系啊， 哦， 有 细 路噶， 多 数都系。 我舅父，我舅父打政府工都话要叫，已经揾我倾定，谂住撇啊。 如果系咁，我哋可以第日多啲探讨下关于移民喺呢度落地生根嗰啲咁样嘅生活、生理啊、心理嘅质素。 好啊，好啊，咁嗱，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啦，咁我继续咧要去等 berries， 因为我老婆罚我要等鬼晒啲 berries 佢，咁所以咧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啦。 好啊， 拜拜， 拜拜， 拜拜。